心知科学。想知多啲凑小朋友嘅 tips， 想佢哋学习更有效率，冇咁乱尽，想知道点样令小朋友健康成长，教育心理学家陪你论尽家教学。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苏文朗。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到星期六嘅心知科学。咁今日见到我哋教育心理学家，就知道系论尽家教学啦。咁介绍下先，咁我叫 Miles 黄仲远，咁我系工业心理学家。 大家好，我是 Virgo 郑光贤，教育心理学家。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苏文朗，教育心理学家。 好，咁啊，我哋咧应该承接住咧上两次添。上两次其实我哋讲咧就系话关于学生减压咁样嘅。咁同埋咧就讲到咧就系话有关上次就系有啲方法啦列咗。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话深呼吸。系啦，深呼吸减压其实又知之间与唔知之间。即係我意思，知之間咧，真係等於就係定啲深呼吸咯，即係通常係咁樣啦。但係覺得係咪就係嗰下咯？即係如果淨係深呼吸咁簡單呢件事嘅話，但係我哋今日講嘅咧就係俾一樣嘢咧，就再深多少少。深多少少咧就唔係深呼吸，係講緊呼吸，即係同呼吸好有關嘅，就係、正念係咪可以減到壓咧？系啦，嗱呢一咁我哋讲今日就系讲正念，即、就、系、是、mindfulness， 或者我哋叫静观嘅，系嘛？静观可唔可以咁啊？或者叫静观，其实咧都可以讲下嘅。喂，其实个 term 有好多人又静观啦，又正念啊，又点样啊？其实系个名系点样嘅咧？ 哦，个名最主要就系点解叫正念咧？其实系真系一个好佛家嘅名嚟嘅。 系 咁，佢哋四圣谛八正道里边嘅其中一道咧。就叫正念嘅，咁仲有其他啦，正精進啊，正覺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學嗰個 tradition 咧，就唔係咁中意用正念呢個名。 係， 因為首先咧，我學嗰個係 John Kabat-Zinn， 佢一個叫做創立嘅啦。咁佢其實已經係盡量將一個宗教嘅元素、宗教色彩嗰啲掹走咗。 嗯， 係啦。咁所以咧，你用一個佛家嘅名咧，而如果你又唔係 sell 佛家嘅嘢咧， 係， 咁就兩面不討好啦。啲唔係，譬如本身信基督教、天主教嘅人，又會覺得，哇、哦！你會唔會係暗中傳揚佛法㗎？係係啦。咁另外一邊咧，真係佛學嗰啲人咧，就會覺得， 哎、你嗰啲都錯曬，唔識嘅。 係啊，真係成日聽。 其實成日聽啦，其實成日聽嘅，即係呢一部分情況。 咁所以咧，我哋呢度就即係我 tradition 跟即係馬淑華博士嗰邊學咧，就會叫做正觀。 所以其實正念咧，係呢個字本身係有宗教成分或者宗教含義，我咁理解啱唔啱啊 ，Michael？ 係嘅，係嘅，淨係睇呢兩個字，因為佢係咁樣由嗰、那個即係佛嗰度一直咁樣一個 lineage 咁樣落嚟。 係係。而喺香港咧，即係好多一啲我哋叫 mindfulness 嘅訓練啊、workshop 啊，或者一個嘅主張咧，即係故意想用翻正觀呢一個嘅名稱，就係希望咧。其他一啲就算有冇宗教信仰都好嘅大眾啊，或者唔同角色嘅人都可以去嘗試去了解或者參與咁樣。 係啊，係。 同埋都容易理解嘅。其實而家靜觀呢個詞咧，都而且係用得比較普遍啲嘅。同埋我哋應該今日我哋會講嘅咧，就正如頭先阿 Michael 咁講啦，其實我哋講緊都係靜觀，即係一個同宗教冇已經撇除咗好多關係嘅一個靜觀，點樣同心理。減壓有關嘅一件事咁嗰陣啦， 咁我率先想問一下咧，咁正觀咧講到我哋話即係不分宗教啦，無分彼此啦，係咪真係咩人都用得咧？ 係咪真係咩人都用得？ 嗯， 你頭先講緊宗教彼此，其實心裏邊你有冇啲即係唔同嘅所謂？區分咗邊一類人，定係有冇啲 男女老幼啊，或者唔同嘅年紀嘅人啊，係咪所有人其實都合適得去接觸呢一樣嘢咧？ 嗱，如果你首先我講年紀先啦， 嗯， 咁當然好細個唔得啦。我哋而家真係有啲課程係講幼稚園學生，即係三歲開始啦。有啲兩歲幾啦，都會開始學習靜觀， 咁都好細 㗎，好細㗎，有㗎有㗎，幼稚園有 咯， 係啊，都可以嘅。其實都係即係留心者呼吸者一開始係啦，咁跟住去到咁幾多歲都有啦，即係幾多高僧去到九啊幾一百歲都係會繼續練習靜觀啦。但如果你問有冇啲人可能未必太合適咧， 我都想到有可能有幾類人未必合適的。第一類呢就是他曾經受過一些 trauma，即是創傷，無論是心理上、生理上的。因為其實靜觀那個 meditation， 我們如果有做 meditation 的話，它就會令到你個人靜定下來，有時看的東西會更清，你不知道究竟會在你的腦海裡面浮現什麼的影像，有機會是之前曾經受過創傷的畫面，這些就可能要小心，真的可能要找一些它本身看開，如果有看開的mental health 的，譬如可能是精神科醫生，可能是臨床心理學家，他們就會更加可以 make 到一個好一點的 judgment， 究竟可能這位 participant 適不適合去學靜觀。 其實會不會是這樣呢 Michael？ 即呢我們都有機會接觸一些不同的therapeutic approach 啦，我估 mindfulness 是其中一種很 therapeutic 的一種形式啦，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不同的 phases， 我們不同的階段，有一些可能淺層一些的淺嘗一下，有些是深入一些的，就是好像你咁講會即係激發到一些不同的聯想或者一些諗法，會不會是有 trauma 的 clients 其實他們不可以咁快去到一個地步，會唔會係咁嘅情況？ 都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阿 Virgo 最近都上完咗個靜觀 課程，而家分享。 以我所知，即係去到某啲你如果用八周嚟講，去到某啲周咧，每個課程嗰個周個數唔同啦。即係我意思係佢可能有啲課程係第五堂，有啲課程第五堂啦，有啲課程可能遲少少啦。咁咧佢會有一啲譬如係與困難共處嘅，或者觀察自己啲念頭嘅，即係你嘅想法 thoughts 嘅。咁嗰啲可能有時就係當佢觀察，或者甚至你專登去揾呢個困難。咁我哋有時都會講嘅就係話，如果一到十咧，你揾困難就唔好揾啲咁勁嘅，係啦，揾一二三咁啦。但係對於那些有創傷的人或者有其他情緒困擾的人，其實剛才都未講得很清晰，其實有些譬如如果是有思覺失調的或者其他的類似有幻覺啊這些那些這些病人，我們都會覺得要很小心，要問回專業人士講他適不適合。 Milson， 我們呢其實近幾年呢講的 mindfulness 或者靜觀呢，在我們的業界呢其實是很火紅火熱的，你們那邊會不會即亦都有這些類似的討論其實出現 一樣？ 我想問一下， 你的業界是在 EP 即是教育心理學還是學校？ 兩樣都是，兩樣都是很越來越 popular。 如果是的話那是應該全行都很 popular， 是 因為呢 在商界裏面我或者這樣說，他找不到一個入涉點，但是呢那個的認識程度呢是多的，認識程度多的意思是 聽過 聽過不是深。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天如果說一定要說一下究竟什麼為之 mindfulness， 和大家認識的是為之點，即因為大家就在想就是總之靜靜地減下，不要搞那麼多東西，想那麼多東西，即是 你想像到 corporate 這些人就會是這樣去想的。是啊，即基本上現在其中他們很想去找一些 solution， 只不過不知道怎麼入銷，你或者這樣吧，我覺得暫時未有一些對這件事很有認識的人呢是想怎樣 去做這件事，運用這件事，我覺得 是火紅的，所以我覺得是很值得要講解一下，即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我遇到呢最常見一般大眾呢，他們第一條即刻會問聯想到的問題，就一定會問那靜觀是不是即是 meditation 呢，是不是真的冥想，或者是不是畫上一個等號啊？這個其實在真的那個學派裡面是怎樣理解這件事呢？ 這個是有很多爭拗的，即是呢究竟靜觀，我聽過很多不同的爭拗，有一個就是究竟靜觀是 meditation 的一種，還是其實 meditation 是靜觀的一種， 或者邊個是阿媽， 或者邊一個是大一點。 我某程度上覺得 meditation 是靜觀的一種，即我某程度上 即靜觀大一點， 靜觀大一點，因為你靜觀你可以你 mindful walking mindful eating， 你已經不是一個靜觀的，已經不是一個 meditation 的形式了， 是 不是？ 但有些佛家的人他又會覺得其實我是 live 一個 meditative life， 即看你怎麼 define 什麼 meditation。 Okay， 如果我是用來反省自己的，如果你反省自己的，那 mindfulness 是其中一個方法去反省 的。 是啊，所以真的看你怎麼 define。 嗯嗯 ，OK， 但起碼佢哋一定唔係一個等號啦，即 係一定唔係完全等號 嘅，可能互相有啲關係，甚至乎有機會喺唔同嘅解説當中有一個重屬嘅關係都唔出奇啦。 甚至你話可能係一個 layman 咁或者 lay person， 佢會覺得可能 meditation 係真係要坐到靜靜定定咁喺度嘅，有啲人會咁覺得嘅。咁 mindfulness 唔係噶嘛 ，mindfulness 可以係行緊嘅，可以係企緊嘅，佢哋叫行住坐卧啊嘛。 咦，好有趣喎！咁即系话，虽然个名叫静观，咁但系呢件事唔一定要 静 嘅， 唔静嘅可以唔静噶。咁但系另一边有啲人觉得，我 meditation 都可以行啦，可以喐啦。咁所以你真系睇佢点跌， 睇下佢点跌翻啦。你话 meditative life 咁就好唔同咯。喂，可唔可以静好基本咁样解释下？即系为之，例如点为之 mindfulness 咧？其实系一样乜嘢嚟嘅咧？ 如果根据嗰、那个现代创始人啦，叫喬卡巴金啊，亦叫 John Kabat-Zinn， 咁佢就講其實好簡單嘅，靜觀咧係一個覺知嚟嘅。咁呢個覺知點嚟咧？就嚟自有意嘅，即係佢哋話係 on purpose 啦。跟住就係在當下嘅 in the present moment 嘅，同埋不加批判 non judgmental 嘅注意啦。有啲人亦係 pay attention 啦，係。咁所以你係咪聽咗呢幾個啊？會唔會覺得？都好似 已經有啲深奧， 係啊！同埋咧，我而家我都唔係第一次聽頭先嗰個定義啦。我突然之間又諗，第一個係 purposeful 喎，即係有意思、有目標地，係咪啊？但係臨尾有一個又係 non-judgmental 喎，呢度會唔會有少少打擊嘅地方咧？我突然間第二、第三次聽嘅時候喺度諗緊。 嗱，首先佢講一開始講有意 on purpose 的意思呢，其實就是講緊我哋個腦裏面好多時候呢個 mind wandering 嘅，即係話咧，我好簡單啫嘛，我叫大家做一個靜觀呼吸，咁你就將注意力放喺呼吸嗰度啊嘛。但係咧，去到可能幾分鐘甚至唔使幾十秒之後咧，你個腦咧就會去咗諗其他嘢嘅。但係嗰刻咧，你其實係想自己擺你嘅注意力喺個呼吸度嘅喎。不過佢都去咗，咁呢個咪就係無意咯。即是这个是一个可能说自动导航来的嘛。不是说我们选择了我要去那里，是不知不觉就会流走了。是的。那去到不加批判呢，这个就经常是 cause trouble， 很多人都是觉得这个究竟点解啊，不加批判是不是真的我不分对错，不分是非黑白，总之就不理，是不是这样呢，很佛系这样呢。那其实不是的。如果根据 John Kabat-Zinn， 他其实是有一个佢一個 series of 個 video 九個係講關於靜觀嘅態度，其中一個就係 non-judgmental 不加批判。咁佢講其實我諗如果 summarize 重點係三個啦。咁第一個咧就係你要 aware 自己係有批判嘅。咁嗰啲批判係好自然嘅，你諗起一樣嘢或者你見到一樣嘢，好快你就有你中意呢樣嘢定唔中意呢樣嘢，係或者 OK 嘅 neutral 嘅，係啦。咁首先係要咁樣不加批判啦。咁跟住然後第二步咧就係、是。你要知道其實你是有這些批判呢，當你 make decision 的時候呢，其實你是會有一些受這些批判影響的。那你就盡量不要被自己捲進去。第三呢就是你不要批判自己有批判。因為人是一定有批判的。我想就算一些大師啊，達賴喇嘛什麼都好，練了幾多百十年啦，或者百歲都好啦，佢一樣都會有呢啲批判出嚟、 哦。哇，有趣喎、哦！咁即係其實 non-judgmental 呢一個概念，其實唔係叫緊我哋學習緊唔好去批判人哋喎。頭先我聽到個重點，反而係我要接受自己係可能會出現批判嘅。我亦都要同時間察覺得到自己係可能出現呢個情況。即呢一件事本身已經係符合緊即係靜觀嘅一個 concept， 係咪咁樣意思？ 我覺得完全係幾新喎，即係我意思幾新係同真係坊間去認識，因為會有聽過咧 non-judgmental， 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成日都會講嘅。但係的而且確係頭先阿 Virgo 講嗰一個諗法，即係話 一般我哋會 judge 嗱，例如咧其中一個咧有咁嘅 case 嘅，就係話咧。你怎樣可以 mindfulness 咧？跟住你開會是會 apply 得好啲嘅， 真係有咁樣嘅 topic 啊？ 係啦，即係話會咁樣去練咁樣。咁跟住咧，嗱，當你開會嘅時候，你可能係尤其是可能啲 manager 啊，見到啲同事咁樣做，火都起啦，即係咁講啫。咁佢就話，即係當你火起嘅時候，如果你 mindfulness， 即係你知道自己有嬲啦，或者自己嘅身體有啲咩變化啦，邊度開始有啲熱啦，即係類似咁樣。 跟住佢話唔 judge， 即係你唔 judge 呢件事係點樣，你純 aware 咁樣嘅一個情況。嗱，佢某程度上咧，佢當時解釋就係、是、你只要喺嗰時候 aware 到呢一樣嘢，你自然就唔會再去 judge， 跟住你再去同嗰個人傾偈嘅時候咧，你就唔會用一個嬲嘅諗法去同佢講嗱。我某程度上明白的，但是就的而且確是 highly theoretical， 是 即是你明白，即那個情況 是差不多是沒什麼、即除非他真的 out of 你在那裡說話在做很不行的事情，我是直情完全究竟我是聽你說話好啊，定係我流緊我嘅血液開始摸摸啦，咁我就冇聽到佢講嘢。 係係 係。咁跟住我冇鬧佢，你就當係咁解決咗件事，定係點樣咧？即係難去咁樣諗嘅。但係咧，反而如果頭先咁樣睇嘅話咧，即係話我一定會有批判啦，即係我一定會嬲或者點啦。係。你要 aware 到你呢一個嬲或者點咧，係一定會對你同嗰個同事嘅 interaction 係一定會有影響。係。係啦。你可以放低，即係你可以放，唔需要怪責自己有咁樣嘅情況，係啦。但係咧，你起碼要認知到呢件事。我覺得跟住會睇就係、是、跟住你覺悟自己要做啲乜。 即係俾我哋去選擇一個更加好嘅處理方法啦，或者 係啊，即係我覺得會係咁，即係話我覺得我自己嬲啦。呢個係一定要自己係覺察到啦。咁嘅情況，我知道我想鬧佢啦，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啦。咁跟住嗱，當然呢個念頭係可以好快去進行嘅。跟住我發覺就係我知道我鬧佢係究竟係咪一個好嘅乜咧，或者我係咪啊？我真係衰，我學 mindfulness 所都仲要嬲人嘅，即係唔應該係咁樣，所以我應該當有個咁樣嘅情況。當然，如果我之後我都有做啲嘢係可能覺得未必最 appropriate， 或者覺得自己都唔滿意嘅。咁我當然就可能修練未夠 OK 啦。咁當我可能係有所覺察或者覺悟呢件事嘅，咁我自然就會有一個我即係比較可能自己都會覺得係好啲嘅一個或者滿意啲嘅一個嘅一個處理方法咯。我唔知係咪咁樣嘅情況。 In a way 都可以咁講嘅，不過我諗如果簡單啲再解釋咧，就係、是、我見坊間都會有啲人就好簡單就話 mindfulness 嘅 A B C。A 咧就 awareness 就係覺知或者覺察啦。B 型咧 ，B 就係 B 型啦，係啦。咁有啲人解就係活在當下啦，在當刻嘅係啦。咁 C 咧就係 choice 選擇係。咁所以當你一開始有個覺知，哦，你覺知你自己開始，譬如有個情緒嘅，那個情緒就係嬲，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哋有時就講。即係點樣活在當下就其實係翻去呼吸嗰度，去翻我哋上一集最尾嗰度。哇！點解呼吸係會有幫助？一間可以講多少少。然之後咧，當你呼吸嘅時候咧，你可以令到你個人靜定咗落嚟。然之後睇嘢清晰翻啲先啊，唔俾嗰個所謂唔俾 not color by 個 emotion， 冇俾個 emotion 影響咗。然之後就做一個選擇。咁希望嗰個選擇就係一個有我哋話善巧嘅選擇。 咁如果我聽你咁樣講咧，嗱，我唔知道其實有冇一個咁嘅答案啦。頭先你咪講 A、B、C 嘅，其實有冇話邊一個係大腦嚟嘅咧？即係邊一個係重要啲？譬如我而家就咁理解，我感覺上咧 ，so far 而家傾咗一陣咧，我覺得其實嗰個覺察咧喺正觀入邊係一個好。幾重要嘅一個概念，會唔會佢都係其實有一個咁樣嘅priority 喺度話，其實我都係希望喺無論我哋係學習或者收集嘅時候咧，我哋都想先係處理咗我哋要覺察咗先，先至好諗佢之後 B 啊 C 啊，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咧？ 呢個問題幾特別幾得意，就係有啲嘢佢先你要做咗，係咪就代表嗰一樣嘢係大腦咧？即係等於你覺察咁，我哋一直呢幾集都係講關於減壓咁樣。你首先去會做減壓，就係你要知道自己有壓力噶嘛。係 啊， 咁你唔知道你唔會做噶嘛。但係呢個係第一步，一個好重要嘅一步，係咪就代表呢一步係好大咧？呢個我真係我都可能要諗諗。 即係唔一定係大，但係佢可能有個次序， 一個 prerequisite 咯。咁你都有個覺察先可以做到其他嘅嘢嘅。 剛才講到 non-judgmental 咧，即係頭先阿 Mills 又分享咗例子咧，我覺得呢個係好似幾大嘅一個課題，即係當然啦，唔係講緊要我哋去唔好去 有批判思考啦，絕對唔係講呢樣嘢啦，係我哋要接受。咁啊自己早排都參與咗一個八週嘅課程啦，其實覺得嗰呢一個 non-judgmental 呢個概念，比起頭先你哋講話 being 啊，又或者個 awareness 嗰個覺察咧，我覺得係一個幾難去做得到嘅一個一個 milestone 啊。我唔知 Michael 過往係即係有冇機會，即係教書嗰陣時咧，有冇發覺？要去 achieve 到呢個 non-judgmental 嘅概念咧，係好多 user 話翻俾你聽，會唔會都係有同等嘅困難咧？ 你自己講下你嗰個困難，講多啲嚟聽下。 唔係我覺得係好難去做到。嗱，我自己覺得咧，覺察咧係 OK 嘅。我自己八週嘅經驗咧，係俾我係容易啲去。找到或者提醒到自己，究竟我怎樣去看一件事，究竟是我偏頗了、我是用一個什麼角度切入啦，我覺得可能八週都真的太短的一個時間、我當然未去到很深入啦，但我覺得做得到一個挺不錯的概念，就是 raise 到我的 awareness。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好重要，可能我未係可以透過一啲好正規嘅收集咧，去做到好 B 型。我自己係個好分心嘅人，陣間都可以睇下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幫下我。所以我覺得 B 型嗰個概念咧，都對我嚟講有啲困難嘅。再去到頭先 C 係 choice， 係啦。咁我覺得 choice 咧。就好似好咗啲喎，因為我 aware 到啦嘛。咁好似頭先 Michael 話齋，我就有一個唔同嘅 mindset 咧，可以揀到一啲可能叫好啲啲嘅一啲選擇啊。咁所以俾我有一個咁樣嘅體會或者感覺。 係頭先你講，即係一開始你係覺得有一個位係難噶嘛，就係、是、non-judgmental 嗰個啊嘛。咁你覺得係邊一部分，或者你同頭先你講嘅 A、B、C 裏面有冇邊度係有特別有關聯嘅？ 我覺得首先我覺察咗嘅， 係， 但係我要去接受自己嗰下，嗰、那個擁抱個 B 型嗰下咯，就係、是、我覺得可能自己 kick 咗喺 B 嗰個位，係啊，即係我究竟我可唔可以同呢一個覺得自己好 judgmental 呢一個嘅自己共存咧？定係我覺得自己好似唔係好應該咁樣喎，咁樣，即係我就做唔到嗰、那個。接受完全接受自己有 judgment 嘅嗰個部分咯。 係，你可唔可以即係呢個好有趣啦？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有冇啲即係 specific 例子？冇即係放心，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 係 係即係有冇啲 例子？ 係啊，或者係一啲 episode 咁。 嗱，我估即係一定唔能夠避開就係工作上面啊，會有出現好多一啲需要我哋落 judgment 嘅地方啦、或者同唔同嘅工作。同事去接觸啦，咁有時總會喺工作上，同事好、老師好，都會覺得佢哋喺一啲處理手法上面可能有一啲唔夠理想嘅地方，咁呢亦都係我哋諮詢工作嘅一部分。咁喺呢一個過程底下，有時就會覺得，佢有一啲位可能係做得唔夠好，或者應該點樣可以好啲？咁嘅時候，自己就會有一啲唔同嘅心情啦、唔同嘅諗法啦，繼而可能。就要俾一啲唔同嘅建議等等啦。咁喺呢個位嘅時候，過往就可能好容易會即係講一啲講解嘅時候咧，會用咗啲唔係幾靚嘅啲詞彙啊，或者唔同嘅語氣等等。咁我覺得即係自己嘅經驗就係嗰個覺察好咗啦，可能我會有唔同嘅調節咯。我覺得比起八週之前，可能會係好咗少少。但係咧，我就會覺得自己點解都仲係咁樣嘅咧？點解好似都仲係有呢一個嘅即係唔滿意啊，或者覺得人哋唔夠好嘅呢啲咁嘅諗法咧？咁我估呢、這個即係就係嗰個例子啊，即係我覺得自己未夠好嗰個感覺。 喂，點解我要問多少少？我而家想知道其實你覺得遇到個困難嘅位喺邊？但係而家咧，你而家開始講嗰個感覺咧，又開始去翻 non-judgmental 嘅位喎。其實你係 judge 緊自己做唔到一個 non-judgmental 嘅人。係啊。咁呢個就係 exactly 係 John Kabat-Zinn 講緊頭先我講嗰個 definition 係啊， 係第三樣係、我有時話呢個咧叫第二支箭嘅，即係譬如你唔好彩行過，俾支箭射中咗只腳啦，咁你只腳好痛嘅。但係咧呢個係第一支箭，但係我哋人好得意嘅人，我哋會諗，哎呀，如果嗰陣時我唔好行咁快就好啦。如果嗰陣時我唔嚟呢度就好啦。哎呀死啦！佢將來會唔會 即係好差個傷口發炎啊，我又行唔到啊，係呢啲就係第二之前，我哋唔想自己曾經發生咗啲咁樣嘅嘢，而嗰啲嘢係發生咗咁，係啊，咁好多時 non-judgmental 其實就係話你唔好已經中咗第一之前，你再加第二之前，係啊。 我呢個其實同阿 Virgo 一開頭傾嘅時候咧，阿 Virgo 都有講到 mindfulness 似又似一種態度咁啊，係嘛？即係嗱，我覺得喺未我哋未講特別話點 apply 咧，我覺得都仲有好多咧，都想睇下就係再睇深入多少少，即係究竟 mindfulness 係一樣乜嘢？點解佢會咁幫到？即係令到大家更加認識多啲先，先再睇下點 apply。我哋一於係第二節翻嚟嘅時候咧，再講多少少。 好。 好 好 一分钟教育心理学， 调控情绪同埋管理压力，可以透过认知同感知两个唔同嘅进路。认知进路系由上而下嘅，透过改变谂法、信念去改变情绪。根据认知进路，影响情绪嘅并唔系遭遇或者经历本身，而系我哋点样去理解佢哋。所以同样嘅事情发生喺唔同嘅人身上，对情绪嘅影响或者所造成嘅压力都可以唔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诠释和理解，静观可以透过觉察自己的呼吸和身体的感觉来到稳定情绪，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感知进路。当一个人静定了下来之后，不再受情绪困扰，思想自然可以更加清晰和透彻，而这样又会由上而下影响情绪。所以静观可以由下而上，也可以由上而下来调控情绪和管理压力的。 好，咁我哋翻嚟咧《論盡家教學》嘅第二節。咁我哋其實第一次就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係話靜觀係咪可以減到壓咧？幫唔幫到減壓嘅咧？咁樣咁啊，初步我哋起碼要識嘅就係點為之靜觀啦。其實我哋頭先都討論咗一啲靜觀嘅可以話叫基本元素係應該要點樣去做啦。但係其實我覺得都未能夠知道靜觀究竟係。係咩？因為我哋頭先講到睇都幾態度性嘅，咁佢實際去 practice 嘅時候咧，其實係點樣去做嘅咧？咁樣 係嗱，好多靜觀嘅課程咧，一開始都會俾一個練習係靜觀呼吸嘅，甚至我哋話有啲即係坊間嘅啲 introduction 嘅 apps 啊，或者有啲網站都係靜觀呼吸，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觀察自己呼吸咯。咁有啲人就會。即係會同你講，哇！你諗下，你呼吸嘅時候邊一個身體部位最明顯？有啲人係個鼻吸落去嗰下，有啲人可能個胸膛升起，有啲人係肚脹起咯。咁所以就係你淨係覺察嗰個感覺，有啲人仲會教可能擺手喺心口，擺手喺肚，咁可以睇埋嗰個，即係用其他地方去感受嗰個喐動咁啦，係啦。咁就只需要觀察，咁然之後咧，我哋甚至話係唔需要控制佢嘅深淺同節奏嘅。因為咧，深呼吸啦，即係上一集講尾嗰度講話可以幫到減壓。其實有一種呼吸咧，就係、是我哋叫做咩咧？有冇個名嘅咧？總之就係你呼氣長過個吸氣。 OK， 係啦。 我淨係知之前咧，有時咧帶啲小組咧，即係嗰陣時未認識靜觀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腹式呼吸法啦？咁一方面就係、是。有一啲人咧個呼吸咧就好亂嘅，即係可能會係個口係咁吸嘅，或者吸得好淺嘅。咁嗰陣時做咗啲少少嘅資料搜集咧，就話即係首先腹式呼吸一定係要運用到腹部嘅膨脹啦，係咩橫膈膜啊嗰啲啦，又要鼻吸口呼啦。咁同埋咧，佢另一個重點咧就係講個深度喎，啊，即係我哋希望咧個呼氣嘅時候咧係慢啲長啲，咁就可以幫我哋 exhale 到一啲。pressure 好或者 exhale 到一啲唔好嘅嘢啦，類似咁樣，咁可以幫我哋調節啦，咁樣。咁但係如果聽頭先 Michael 咁樣講，其實喺靜觀入邊嘅呼吸係同腹式呼吸又唔完全相似，即係冇嗰個控制嘅意味喺度喎。 你可以用呼吸，即係可以用腹式呼吸做靜觀嘅。你可以頭先有啲人，譬如頭先我講，其實我哋有啲小朋友課程咧，佢有一個叫71嘅 呼吸方法嘅，就係、是、好快，即係唔使好快嘅，即係可能小朋友，但唔知點解小朋友成日都數得好快嘅，七下可能冇耐性啦。跟住呼氣就十一下，跟住呢一個方法其實有啲似可能有啲人深呼吸都會用呢個方法啦，係、真係可以幫到人 calm，因為佢 trigger 咗我哋有個 parasympathetic 嘅 nervous system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靜觀嗰度咧，我哋學就其實冇要你控制嘅。總之就是用你平時的呼吸的方法，由得佢，淨係觀察佢的呼吸。 哦，我明白了，即係所以咧喺靜觀入邊咧，叫人哋咧就唔係話好啦，你深呼吸啦，就唔係咁樣講啦，要改一改，你注意一下你的呼吸啦咁樣。咁係咪就係即係符合啲靜觀嘅概念咧？即係其實嗰個注意你自己嘅節奏啊，或者帶俾你嘅感受，就係你哋靜觀希望可以帶到俾我哋嘅。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起碼我學嗰套係咁，我唔知 道。所以個注意緊要個個形式，因為你平時可能我哋話叫人哋感啊，好、哦、深呼吸，咁我深呼吸嗰個人咧 ，likely 係唔察覺自己任何嘢咁，總之佢即係就類似係咁樣嘅一個情況。但係靜觀就其實係你深呼吸好，淺呼吸好。你又 aware 自己的呼吸。 不過呢個咧真係喎，我覺得有個經驗分享啦。頭先我咪話上咗港大有一個課程啦，即係八週㗎啦。咁佢哋中間有好多唔同嘅小練習嘅，有時咧會叫我哋去注意我哋嘅思想，有時咧會注意我哋嘅痛楚嘅感覺。咁啊好多時咧就要我哋注意翻我哋嘅呼吸啦嘅節奏啦。咁我自己作為一個參加者嘅經驗咧，我覺得注意翻個呼吸嘅時候咧，的而且確比起其他啲小練習咧，係容易令到我翻去鬧。即係現在的那個位置，而我將個心神擺咗喺呼吸的時候咧，其他一啲煩惱啊，或者其他比較負面啲嘅情緒又好、諗法都好咧，又真係會擺咗喺一個後啲嘅地方嘅。所以我覺得呼吸呢樣嘢好似同靜觀嘅關聯真係幾大的。 其實呢個都想問一下，例如即係點解會呼吸？即係我意思點解會呼吸係咁關鍵 ？OK， 呢一樣啦。第二咧就係、是。點解我 aware 咗之後會令到我可能係減壓啦？又或者究竟 aware 呢件事係可以幫到啲乜嘢咧？因為你可能就咁諗嘅就係話，喂，我吸個深呼吸幫到嘅就係、是、啊，等我慢落嚟咯，即係類似嘅咁。咁但係當我 aware 嗰件事，其實係有你，因為咧，如果以普通人去諗嘅時候咧，佢覺得係有啲荒唐嘅，即係哦 ，OK， 咁我 aware 到我自己嘅呼吸啦。 系， 咁又點咧？即係你啊，即係大部分人係會咁樣，咁幫到我咩啫？我唔通我做其他嘢 OK 咗咩？即係類似咁樣啊嘛。咁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可以可以，不過我可能翻返頭先嗰度，我可能講翻清楚少少。 好， 無論你係腹式呼吸，無論你係咩呼吸，只要你係覺察緊，都可以係靜觀呼吸嘅。係啦係啦。咁好得意嘅就係點解係呼吸咧？因為咧我哋 A B C 啦，咁 B 係 B 型啦。咁有啲人咧話 B 其實係解。breathing 或者 breath 嘅， 系， 因為呢一樣嘢啦 ，breathing 啦，係其中一樣嘢可以將我哋即刻帶翻去當下嘅。點解咧？就係、是我睇過本書啦，應該係 Mark Williams 寫嘅，佢就係話其實咧，你係冇得呼琴日嘅吸嘅，你冇得呼上一個鐘嘅吸，你上一秒嘅吸你都冇得呼嘅，因為嗰個只係你嘅一個回憶嚟嘅啫，你亦都冇得呼將來嘅吸嘅，因為嗰個係你嘅幻想嚟嘅。只要當我哋感受翻呼吸咧，我哋就真真正正嘅翻當下，活在當下。係啊， 好 existential 啊呢件事， 都係啊，都幾得意嘅。而當我哋活在當下，就好似頭先 Virgo 咁講，你發現咧腦裏邊好多嘢咧，好似去咗後啲咁嘅。就係因為咧，我哋個腦咧，有啲人話咧，我其實人係一個 time traveler 嘅嚟嘅，即係我哋係不停咁喺過去同未來度跳嘅，只不過喺個腦裏邊跳啫嘛。係啊，即係你會諗翻，好簡單一樣嘢就係你望到我隻錶啊，係呢隻錶，我邊個送俾我嘅，對我嚟講好珍貴。跟住之後，或者你又好容易又望到諗到啲嘢，個腦裏邊係你唔想頭先即係講自動導航彈啲出嚟，哎呀係，聽日又要有個會要開，有啲咩要教，你成日咧都唔係喺當下。而呢個咧其實就係其中一個，好似我上一集都講啦，嗰、那個 distress 啊，我哋嘅唔舒服、唔開心。即源頭嚟嘅， 咁、如果我聽 Michael 你咁講，我聽到啲關鍵字啦，會唔會係其實mindfulness 咧？嗱，我哋知道有時有好多唔同嘅情緒嘅病患啦，有焦慮啦， 亦都有抑鬱啦。咁我聽過嘅說法咧，就係焦慮嘅情況咧，就係我哋過度咁樣諗未來未發生嘅嘢啦。咁而 depression 咧，就係成日都俾過往嘅一啲嘢纏繞緊啦。咁會唔會 mindfulness 其實正正可以對應到呢兩類型嘅有需要嘅患者咧？ 係 theoretically 佢嗰個 model 就將佢帶翻嚟現在。又的確是幫到呢類型嘅患者，我哋喺真係喺好多研究裏面睇到咧，對於抑鬱症啦同埋焦慮症都係有幫助嘅。咁同埋甚至因為一開始咧，John Kabat-Zinn出嗰個係叫做 MBSR 啊嘛，Stress Reduction 靜觀減壓課程，到之後 Mark William 將同埋另外兩位心理學家將佢轉咗做一個叫 MBCT， 就係一個 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 啦。呢一個就其實係正正針對抑鬱症嘅病人嘅，係都成效顯著嘅。 我又問咧就係、是。可能都幾 theoretical 一點，點解當下咁緊要啊？即係我嘅意思係即係話我諗翻以前嘅嘢，我會有啲唔開心，可能我諗翻將來嘅嘢或者點，但我當下都好可能有好多嘅煩惱嘅，即係但係即係當然佢唔係喺嗰下呼吸嘅當下啦，即係佢覺得自己喺而家我都已經面對好多。嘅一個情況，即係例如好似頭先咁樣講，就係話嗰個人就喺我面前而家嘈緊啦，係啦，即係我啊將會火都嚟埋啦。呢個未必係關前，未必關後嘅嘢，我未必會諗就係話啊，同佢關係會點會唔會影響咧？定係啊，我以前點樣係咪整到佢咁樣咧？即係冇，就係佢而家咁樣 trigger 咗我。 係。 咁即係點解？ 但 係 好得意喎！你講嗰樣嘢就係、是、可能同以前將來冇關，但係未完全冇關咧。一個人如果你認識佢嘅，其實你可能會對佢有一個慣性嘅 coping strategy， 或者對佢成日都係咁樣對佢噶啦。咁究竟會唔會係你即係以前嘅所謂一套嘅方法？呢一刻其實可能係唔合適嘅咧。又或者係嗰人你完全未見過嘅，但係會唔會你自己本身凡係遇到類似嘅情況，遇到類似嘅人，自己都會有嗰個 response？系啊，即系可能呢一刻你会睇，可能唔关将来以前事啦。但系系咪完全咧？呢个系即系我 pose 嗰个问题。 O K， 嗱，因为咧，其实咧，好多时候我觉得咧，大部分人咧去谂翻活在当下咧，其实系嗱，我觉得 layman 咁谂嘅，佢系谂紧今朝有就今朝醉。即系同我觉得同嗰个活在当下咧，又应该唔系等同嘅一件事啊。即 系 佢话 啊。 唔理其他嘢啦，總之活在當下啊嘛，總之而家就咁樣啦，我中意點就點啦，即類似佢哋會咁樣去睇翻呢件事， 係， 所以我都係諗緊，即活在當下，如果喺 mindfulness 裏邊係其中一個啦，頭先四個嘅一個關鍵嘅，咁其實點解活在當下？因為其實就算好多人都會聽嘅就話，喂，我哋要活在當下。其實我覺得不是那麼多人呢語意是 make sense 的，但是其實深層地呢他其實是不是太知道我怎樣才可以活在當下，即究竟那個當下在 mindfulness 是什麼意思。 我真的好像剛才這樣說的，如果你真的有少少似我哋有同我哋上一集講咧，話有啲人佢好專注做自己嗰啲嘢，去到一個 flow。其實活在當下，如果嗰刻你係做緊靜觀呼吸，你活在當下，你咪就感受緊呼吸。如果你而家喺度做緊 let's say 掃地嘅話，你嗰刻活在當下，咪就係掃地咯。咁你如果做緊其他教緊書嘅話，你嗰刻活在當下，咪就係教緊書咯。其實就係、是。全心全意做緊你呢一刻做嘅嘢咯。你令我啱啱諗起有一個古仔嘅，就係、是、有個禅師叫大珠慧海。咁另外咧有一個又係和尚嚟嘅，叫有緣律師。咁我就用禅師同律師啦。咁有一日咧，律師就係問禅師，佢話和尚而家仲修行，使唔使用功嘅？咁禅師就話要用功。咁佢問佢：咁你點用功啊？肚餓食飯，眼瞓就瞓覺咯。跟住佢話：嚇，咁都叫用功？喂，人人都系咁噶啦，跟住佢话唔系噶，即系大珠慧海禅师唔系噶，好多人咧食饭嘅时候唔系食紧饭嘅，因为佢喺度谂紧好多其他嘢。香港人就即系打机啊，打电话、搞电话啊，谂紧其他嘢睇电视啊嘛，吓瞓觉嘅时候咧有百般思索，唔肯去瞓觉嘅，或者瞓即系瞓唔到添，系其实。 如果你講活在當下，好簡單嘅就係你嗰刻要做嘅嘢，全心全意。點解我之前講頭先你講過嗰、那個，我其中講有個 on purpose 咪有意啊嘛、 嗯。 其實就係你希望嗰刻你嘅注力擺喺呢度，你嘅注力就可以去到呢度。 嗯嗯， 係。 咦，咁翻翻 Muse 嗰個例子，其實又開始有啲解得通咯。我又覺得，即係我諗嗰、那個正觀嘅概念就係，縱使前面有兩個人喺度嗌緊交。但是首先我要知道自己、哦、我其實望緊佢，而不是諗翻啊，其實呢個人之前是怎樣，又或者我之後可能要怎樣跟他處理等等等，亦都唔好俾呢一種情緒咁容易影響到自己第即之後嘅一啲決定，甚至乎可能就是我 aware 到自己可能有呢一種唔開心或者一種好刺激激動嘅情緒。 容讓佢 出現緊，咁、其實可能已經可以達得到某程度上幫我哋冇咁有壓力。如果唔係，我哋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滾動啊喺度，可能會令到我哋嘅決定有差錯都未定， 係咪？嗯，這個用翻頭先你話 flow 嗰個咧，咁令到我諗啲人都會明好多嘅。即係當你好專心做一樣嘢，我諗大家都會好注意到呢一樣嘢。 嗯， 而好專心去做而家嘅嘢，即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同話我好專心可能喺度穿針啊嗰樣嘢啊，只不過係變咗而家呢一段嘅嘢或者點嘅情況咧，咁嗰個想像就能夠比較清晰。 因為好多人咧，我哋話佢由 A 點去到 B 點咧，佢、其實係行喺 A、B 同 B 中間咁啊。 嗯， 但有啲人就淨係諗 A 咯。有啲人淨係諗 B， 好似咧，不過我諗好啦，一般即係人咧，可能多數都係諗緊將來嘅。好多時咧，就係睇緊我哋嘅讀書啊、工作啊、生活咧，好似係為咗達到某一啲嘅高、某一啲嘅目標。而嗰樣嘢咧，好似我聽好多，尤其是年青嘅學生講，我要去到嗰、那個，譬如我要做一個律師，我要去到嗰一點，我係個律師，我嘅人生先開始啊。咁、其實之前嗰啲咧，咁唔係㗎。都是咁啊，好似完全忽略咗咁嘅。 哇嗱，不過咧呢一樣又得意嘅，嗱，即係嗰個情況咧就係例如啦，喺 out 裏邊可能高 directed behaviour 咧，其實係一個積極 behaviour 嚟嘅，即係佢會令到一個人咧係會嘅 energy 係會提高啊，各樣嘢啊，即係身體裏邊所有嘅 chemical 都幫緊佢係比較 positive 啲啊，類似係咁樣嘅情況。但係佢呢個又唔係咁當下噶嘛？嗱，當然啦，我覺得佢唔係雙撥嘅， 係 即係兩件事。即係例如，我總之好，我唔係話我冇高，我係有一個高，但我唔需要成日諗住我呢個高做到唔做到，跟住我呢件事應該要點？總之我有呢個高，我呢一刻要做緊乜，我咪專心我呢一刻做緊乜咯。我呢一刻做緊嘅嘢，究竟同我嗰個高啊爭幾遠啦？在呢一刻做得有唔好，跟住有會唔會影響到個高？呢啲全部其實唔需要，即係有 concern， 即係你就係諗你而家做好呢一刻， 係 而家呢一個咁樣，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 可以咁講，有高或者有過去有力，即係大家有大嘅 history 唔緊要嘅，但係唔好俾過去或者將來影響到你而刻嘅生活，令到你生活得唔 mindful 或者我哋叫做好似唔係生活緊嘅，即係大家其實。翻工又好，翻學都好，曾經都一定有啲日子發覺，咦，好似嗰一日都唔知呢日做咗啲乜嘢嘅，啲嘢嚟做咗嘅，好似真係飛機自動導航咁， 譬如 係啊，你飛完之後即係飛咗陣嘅喎，跟住之後到你落機先至知，哎係喎，係，頭先做咗啲咩咧？好似做咗，但係又冇乜記憶，咁如但好多人其實係長年累月都係咁，其實可能有啲工佢覺得唔係咁中意做，或者覺得太過活天嘅，真係你問佢上個禮拜嘅嗰日同再幾個禮拜前嘅日，佢可以覺得完全冇分別嘅。咁呢個就即係咁樣嘅一個我哋話一個 mindset 啦，就會可能阻礙咗我哋去感受當刻咯。 明白。阿、Michael 頭先你咧講到一個例子啦，即係。好日常生活嘅，頭先你用食飯呢個例子啦，咁你話到好多時候咧，我哋食緊飯咧，好似係得個殼食緊飯，但係個人咧唔係食緊飯咁樣。我自己都會試過嘅，咁繼而咧就係、我自己，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容易分心嘅人嘅。Mills， 你覺得你自己算唔算容易分心嘅？ 我都非常之易嘅。 咁你覺得有冇信心去收集呢個 mindfulness 啊？ 嗱，即係講真咧，信心係真係唔係特別強。即係我自己有試過，其實咧，我覺得我對 個 mindfulness 認識不夠深的。 嗯， 係啦，即係例如就係話頭先話嗰種跳念啊各樣嘢，我係多到不得了。 嗯， 即係例如你有一次我就話啦，去慈眼寺啦，咁跟住即係 mindful walking 咁嘅啫。 係， 哇！嗰、那個過程當中咧，即係幾廿萬樣嘢咧，衝曬 跳嚟跳去， 即係我完全唔能夠令自己話。例如行啦，感受下自己個腳板踩落個地嘅時候嗰個嘅感覺啦，即係類似呢啲咧。我係一開頭會有，跟住咧就嗱一聲冇咗，跟住提翻喂自己冇搞咁多嘢啦，即係去翻呢度啦。嗱，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我都係 judge 緊自己去呢度。其實我嗰下踩落去已經唔係咁 mindful， 你明嘛？即係仲先我話聲些下，其實唔係咁 mindful。咁所以我係有呢個咁樣嘅困難咯，即係 夾埋一齊問下。我都是類似的情況，我呢又是呢很容易有很多 thoughts 咁樣跳下跳下。不過呢我跟 Mills 有少少唔似，就是呢我知道咁我成日掹返自己返嚟。咁我想夾埋 Mills 一起問嘅就係、是、咁我哋呢一種係咪就好唔 mindful 呢就係為之因為分咗心啦。即係我即係唔能夠好似頭先大家講咁樣好喺當下去了解自己的感覺和感受，是不是這個就違反一些正觀的概念想法呢？ 首先你用那些違反這些字真的我很難回答你， 是不 是不夠正觀呢？ 我可以這樣說你想想，如果有一個人呢他是遊魂的，遊魂去到差不多是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的，他坐在那裡一個小時，其實呢他其實是醒一次而已，就是開始了之後發現自己又走了一次。 嗯， 頭先你咁講唔係喎，你話我不停咁拉翻自己翻嚟喎。 嗯， 你真係其實係遊魂咗，發現咗，遊魂咗，發現咗，不停咁覺察喎。 係， 咁其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覺察嚟嘅。 係，哇，好即刻好似安慰咗咩？即係有嗰個覺察。 你有時可以留意翻，我哋有啲mindfulness 嘅 script， 如果講分心嗰刻咧，佢其實會講話每一次嘅分心咧，又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自己去練習一下，將個注意力帶翻嚟。係啊，因為你係要容讓自己係會分心嘅，人係會分心嘅。而你經歷跟 base on 你唔同嘅經歷咧，應該咁講，你係會有時可能去分心多啲，有時分心少啲。咁每一個人亦都有唔同啊。咁所以係啊，呢個係容讓嘅要。 咁所以諗下諗下，如果同壓力相關，會唔會就係當我哋好多唔同嘅壓力源嘅時候，就好容易俾呢啲嘢去旋走咗、拉咗去、ruminate咗落去，令到我哋好難去有一個好好嘅 coping 或者應對嘅方法。但係靜觀話緊俾我哋聽，或者頭先我哋即係學習緊啦，就係我哋要知道，令到我哋冇咁容易捲咗落去呢一啲嘅事情嗰度。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又 可以，我都係咁理解嘅。即係個覺察就係、是、喺前面有個氹咯，你就快會跌落去噶咯。咁可能就俾個選擇咯，講我應該點樣做咧？係、 其實咧，即係我其實我諗翻咧，有時候咧，去聽嗰啲 mindfulness 嘅一啲嘅 introductory course 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咧，其實都遇到成日都會有一個問題。尤其是即係其他人。嗰、那個情況，因為我起碼大家都知道佢發生咩問題啦。咁大家都知啦，即係喺 introductory 一定係玩提子啊，即係嗰啲去睇下或者點樣。好老實講啦，我自己上過兩三個呢個咧，一頭兩次我都好不以為意，即係完全唔好 sense 到嗰種嘅感覺喺做乜。我覺得當然係同 training 有關啦，即係嗰個情況。咁跟住第三次其實係會好啲。咁第三次咧，我就係一個比較佛嘅環境裏面去做嘅，即係其實嗰個環境已經係好 OK。係，咁跟住咧，我係 sense 到一啲可能關於我同我提子嘅嗰個接觸嘅，同以前有唔同嘅嘢。係啦，即係例如有一個嘅情況就係、是、例如就係話嗰兩個提子係唔同聲嘅。係啦，即係我係 sense 到，即係感覺就係、是、而我不嬲覺得自己係好弱嘅呢啲 awareness 對於身體上邊啊。呢啲嘅敏感程度啊，即係話呢個 texture 嗰個 texture 啊，咁我都會係弱嘅。咁我第一次係透過我真係好 mindfulness 咁去做，但係咧通常會係點樣咧？尤其是呢啲 introductory class 就係完咗啦。咁就算大家覺得嗰刻都有少唔同喎，跟住咧即係 so what， 即係你明啊？即係我覺得大部分人咧就會係咁點啊？ 係。 即係咁，即係我每日都係咁樣，咁跟住我就好咗噶啦。你係即係佢哋 係 係啊，完全係冇咗個 linkage。我覺得係好大部分人，你諗翻咧，我諗喺其他嘅 section， setting， 我唔知道會唔會咁多啊？喺商界 setting 係超多，因為你諗啊，佢做每一樣嘢覺得咁點啊？做呢樣嘢我可以點樣啊？ 我覺得咧有一個諗法啊，八年前咧，我第一次係 introduction， 又係一定係舐提子啦。嗰陣時咧，我覺得冇呢啲咁樣嘅討論啊，即係好似頭先你啱啱即係 break 翻嚟，就係話我哋要知道其實呢件係一個咩嘅事，我先建立到個 linkage。八年之後，我即係讀咗一啲嘅課程或者上咗呢個 course 咧，我有一個咁樣嘅自己一個諗法，我唔知啱唔啱。 我都唔知啦，係咪啱？ 係咪？我哋先試下。我覺得 或者冇啱唔啱嘅， 可能冇啱啱啊。咁我即管講下先，我。嗰陣時咧，我覺得咧舐提子啊呢啲咁樣靜觀嘅練習咧，好外在嘅。我覺得都係好似一啲深呼吸啊，我哋上一次講嘅，我聽下歌啊。我初初以為係呢啲咁嘅練習。咁當我開始接觸多少少嘅時候咧，我覺得咧佢唔係講緊呢一樣嘢，唔係一啲外在嘅嘢。好似頭先 Music 用嗰個字，我自己覺得係一種內功。是一種嘅生活態度啦，一種嘅哇內在嗰啲嘢嚟嘅，即係當我了解呢樣嘢咧，可能我有更加強大嘅一個人啊，可以去接觸一啲唔同嘢。我咁樣嘅一個咁嘅理解，一個嘅體會咯。 都係嘅，其實阿 Virgo 咁樣講咧，其實如果你冇記錯咧，我哋應該係好耐之前都有提過，即係講 Michael 嘅工作啊，或者點樣嘅，跟住做話喂，不如你去。做下教我啲乜嘢啊咁樣嘅，咁跟住啦，咁咧佢都講嗰句，佢話：，得我而家都未係完全喺個生活上都融入個 mindful， 跟住你講咗一個人咧，笑話啊，佢哋都可能都真係生活上都係真係好 mindful 嘅，即係我未能夠融入去，我覺得就係似你頭先所講嗰個態度。其實頭先我哋咁嗰個討論咧，其實都能夠了解到嘅。當你知道咁樣嘅情況，你就唔會覺得。嗰下嘅呼吸係又如何咯？即係你唔會咁樣嘅情況。當你知道咗頭先嗰啲嘅內容，咁我諗咧，我覺得 mindfulness 真係多到不得了。我覺得可能黃少少唔知會唔會講幾集咧，即係我哋都未講 application， 再加上就係究竟個過程點樣去練習咧？點樣做？我哋一於大家即係一定要留意住，即係因為係。即係 Michael 係佢個職業已經係咁啊，係起碼你唔好理佢有幾犀利先啦，起碼佢每日八個鐘都係接觸緊呢件事啊，所以一定係俾人哋咧係會更加 認識， 即係認識會多啲。 連接上次，連接上次。 係啊，我哋一於就睇下下一集，我哋都講多啲關於呢一樣嘢，係嘛 ？OK， 好咁啊，今次係咁多先，咁啊，再見，咁我哋下個月再見啊，拜拜。 拜拜。